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求了小，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近日，国内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正在全国范围遭遇政府约谈，其中深圳将断网列入惩罚措施，武汉开查司机聊天群。近日，我国婚姻家庭编草案增加了一些新规定，如明确疾病不再成为禁止婚姻的条件，登记离婚增设了一个月的冷静期等制度。近期，英国伦敦刮起卖房风，正在卖房的房主比例明显增加，他们使用伦敦房产获利去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买入更大住房。美国国务院近日发布公告，宣布美方因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而对俄方实施的制裁正式生效，相关措施将执行至少一年。据悉，北京市在22个视评价城市中，在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维度、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维度这两项，北京均排名第一。北京市教委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高考中所有考生升入本科院校的主渠道还是统一高考。惊悚片《解剖室灵异事件之男生宿舍》即将于8月31号全国公映，影片根据结核病灵异医院恐怖事件改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有一次听你说起他，眼里暗淡无光，早就过站，他的心已走样，过路人不值得你念念不忘。不要让走远了的他让你对爱绝望。 Oh no， 我懂你难舍的是真心一场，尽管感情里多善良，也不保证有天堂。 会不会再伤？ 会错了的挣扎， 紧紧抓住火花， 能证明永恒吗？ 他早已有了他， 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何苦你还沉沦在麻醉自己的童话？在痛苦里逞强，少轻狂，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带着遗憾走下去，遗憾会开成祝福的花。 证 明永恒吗？ 他早已 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在痛苦里逞强，只是年少轻狂，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舍不得怎能再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在痛苦里成长，只是年少轻狂，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舍不得怎能再得，你值得拥有更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下一场

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来自邓丽君，谢谢你常记得我。作家韩松洛说，邓丽君的歌是渐渐明白邓丽君的歌好在哪里，她的歌没有怨气，即便唱的是证明你一切都在骗我，她不给听歌的人渲染情绪，不让忧郁的人更忧郁，绝望的更绝望。例如她的人，甜美的外表和嗓音让人忘却烦忧，没有怨气的歌是自我的折射，不愿在人前流于伤感，这不代表她顺遂喜乐。相反，邓丽君的经历总让人觉得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和无所依托的伤感。 多少清晨，多少黄昏，唱过我心，几许良辰，几许美景，恰似春梦，消逝无痕。你给我的温馨

个暑假哪里去？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感受大自然之神奇，探寻湿地之奥妙，看红滩绿尾，沐浴海运和风，过一个不寻常的暑假，就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7月15号至8月30号，全日本科以下学生手持有效学生证入园免门票。红海滩盛夏鲜红，美极了！红滩绿尾海鸥飞，暑假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 经典随身听，我寻奇，来自张杰，他不懂。在快乐男生之后，张杰签了新的经纪公司，艰难地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佳作。一时间他成了各大颁奖典礼上的热门人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他的歌声，有人喜欢就有人反对。他一边在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也一点点地长大，越来越勇敢起来。如今的张杰有多么耀眼，一路走来他就有多艰辛。生而为人，光是活着我们就需要用尽力气，更何况还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呢？其实我们都一样， 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